花生當飯食，我哋香港人最積極。我係肥佬黎，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唱錯，我準備唱錯。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機會， 好，翻到嚟第二節，哇！放炸彈，你真係驚唔驚咧 ，Donna？ 哇，梗系惊咯，炸弹、啊！ 但系冇一张报纸有消息嘅啫，系嗰张方向报有消息嘅啫，咁得人惊咯。 啲方向报都冇嘅， 我就睇到唔见啦，明报都冇。 唔系，大佬唔系今日噃，佢即时新闻有嘛？ 今朝新闻已经报啦。 我谂应该好即系好早好夜嘅时候先至发生。 今朝电台就话睇咗。東方日報話有呢、這個 西貢網上面嗰個係嘛？ 啊，可能 網上面嗰個啊， 因為昨晚先至去倒破嗰個豪衝嗰度啊嘛。 喂，嗱呢單嘢咧，原本咧聽到上嚟咧，其實咧即係嗱講白啲，大家花生台嘅聽眾係嘛？當你一知道有差佬拉咗本土派嘅時候，咪個個拍爛手掌咧？但係老實講，你諗清楚。即係咪真係有所謂叫本土派咁把炮下真係知 MPA5 俾人搜出咁多武器，跟住又有白色粉末 M16 步槍，係 咪又有槍， 仲要開過添啊， 跟住有啡色液體，係咪講到似層層咁。喂大佬啊，你要知人哋黃洋達喺尖沙咀吹雞一吹六七千啦、啊、嗰六七千有武器佢唔殺入政府總部啊，而家仲企喺度， 咁系咩人嚟噶？ 咁啊，梗系唔系嗰班人。 全国咩嘛？ 嗰啲勇武，我唔觉得佢哋真系俾啲武器佢都够胆去做呢样嘢。坦白讲， 唔系噶，我对佢哋施以啊100分嘅信心。你要知人哋吓、啊、又兄弟多，又勇武系嘛？人哋揸架巴士啊，巡回19区啊，起码都俾纸板嚟掟下弹啊，剩啦咁勇武。 弹啫嘛，最多呢支 M 因为佢哋冇武器啊嘛，就系、是。 我觉得你个勇武就 quotation 咯，要武器有几难啫？要通街菜刀都买到几把啦，系咪先啊？ 咁呢啲系做乜嘅咧？你觉得？ 嗱，所以手到啲咁嘅武器，先姑勿论嗰啲武器系真定假，就算系真嘅都好。呢啲武器真係落喺勇武派嘅手啊，佢都唔敢用啦。 唔係咯， 仲要知道，喂，你估真係勇武講我出去做得到啊？喂，大佬人哋講下嘅啫嘛，你有信？好啦，咁多張報紙都冇料，係或是東方有料，即係你俾一個 rational 嘅答案我。喂，消息人士放俾佢嘅咯，係嘛？喂，潛早即係潛拉早唔拉， 但我覺得有一個人好大嫌疑咯。 例如咧，肥佬黎。 因为好大嫌疑， 蛇斋 总 饼 呢四个字，可以睇到端倪咯， 系啊，有少少奇怪， 全香港得一个人咁叫就好似， 边个？ 唔系，因为佢哋搜到啲单张上面写，就系正正写住蛇斋。 dead air 咗两秒，但系真系佢咯， 蛇斋总饼。 网上面而家都热传啦，已经系啊。 咁人哋搜到啲单张有写文链喎。 唔系，所以 几难啫！我公街攞啦，攞到我哋嗰啲单张得噶， 系咯，咪就系咯， 即系你明唔明啊？点解我哋即系嗰个人 呢度唔有 catch 到你？ 当然呢个我谂警方要再调查嘅，但系后边玩紧啲咩东东咧？喺呢个咁嘅时间， 系 咯，我又觉得即系都啊好， 即系嗱系啦，即系所以咧，我就唔想喺呢一个 moment 咧。就所謂將呢班人真係入做什麼本土派啊？ 乜同埋真 係 嚴重？你知唔知裏邊係包括咗 M16 步槍啦，三個彈唔識讀啦，那個夾字 彈夾 彈夾、電子磅、吸管、電子遙控器、跟住再有兩至三升嘅深啡色液體、透明液體一樽啦，同埋一啲放咗白色粉末嘅膠袋、 你以你咁多年嘅經驗，呢班人係真定係假咧？ 同飲筒係應該係同一類嘅，係 咪？ 同埋咧，我覺 得係索嘅。 嗱，同埋有樣嘢好特別咧，就係、是、如果遇到即係呢啲咁樣嘅 搓麵粉嗰啲， 即係呢啲咁樣都係大案啦，香港都好少見到噶嘛。咁但係嗱，而家係事發到而家咧，其實都唔夠一日。咁但係咧，入邊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即系路边社消息，得闲又传出嚟咩独立党，得闲又传出嚟，即系呢啲我就觉得好特别啦。因为人已经拉晒啦嘛，系咪先啊？咁仲有边个可以传啲消息出嚟？ 咁淨係得一個 party 咋嘛，係囉，咁點解佢要喺呢個時候做呢樣嘢，好得意喎呢樣嘢， 淨 係 俾方向報喎，屌你冇份喎，咁点解呢，又冇未冇份喎，升到就冇喎。 跟住你呢边呢，有另一边即刻有人唱喎喎。阿周融即刻走出嚟，恐怖分子。 过啲时间。 帮讲出声就话惨啦香港而家。又咩黄又咩黄色法官啊，嗱而家纵容就点点点啊咁样。 快写好啲嘢。 係囉，喂大佬，我哋平时写开都知道个 turnover 嗰啲事，即 turnaround time 都要半日啦系咪。 係啊。 好犀利！ 寫個人都要時間去準備啊，大佬 叻啲啊你！ 我好勁嘅我， 真係文娛啦，係啊係啊係啊！ 呢單嘢真係插裝教我都冇插到咁出面啦、啊，所以後屘啊，終於公布咗啦，嗰、那個所謂叫本土團體就叫全國獨立黨，即係小弟即係孤陋寡聞。即係可能有人聽過，但係再 同埋呢個名咧，我覺得改得好低裝咯。即係如果香港，如果我想象中嗰、那個即係港獨嘅一個咁嘅團體或組織。照计呢一个名字， 起码都叫普罗政治学院啦，系嘛？ 哇！你咁讲嘢， 即系我唔知道你个名个咩嚟噶啦。 我同我系咯咩嚟啊？我同你讲， 系我真系未听过。即系但系咧，我就 可以咁样诬蔑人。 起码呢一个全国独立党、 啊，千祈好。 台湾好似有一个清谈节目叫咩？全国乜乜乜啊？最大党啊？全民最大党系嘛？ 全民最大党就系阿徐家。徐家傑， 你講網上最大 黨？唔係 ，即係前廉政專員徐家傑啊嘛，佢唔知同阿郭博士係有個叫全民在野黨。 我講台灣有個電視節目啊，係啊，即係呢個名咧聽落去就好怪，係啦，嚇出邊姐姐都話係啦，有個咁嘅節有個節目㗎， 犀利啦！ 所以我覺得即係總之係。聽落去，總之啲人唔係好合理咯嚇。 嗱 ，in context， 即係點解呢個時候？ 327個人 like， 買 like 都要時間㗎啫。淘寶嗰人未復啊。 但係佢係零。 淘寶嗰人未復咯。 唔係2015年1月成立 嗰時冇錢買 like 啊嘛。 咁啊 係。啲錢今朝先打到落嚟，所以啲新聞今朝先報。咁我都話喺第一時間已經喺淘寶買 like 咯，但係嗰人未復我都話。你知唔知买淘宝要好多交收啊，好多嘢倾噶，系啊，要同个卖家去倾。 你帮咩私人想买紧？National Independent Party 啊，呢个叫做 嗱，即系 in context， 即系 冇啦，而家睇下冇上唔到啦，已经。 大佬啊，倒破咗啦，系嘛？ 即系拉晒。 你问我，你问我信唔信差人喺呢一段时间，又或者喺雨伞运动嘅时候，即系开始去跟到好多线，跟到好多团体。香港真係有啲咁激進嘅人，亦都有辦法 access 到咁多 chemical， 亦都有辦法 access 到咁多 knowledge 去做呢啲咁嘅事，我覺得唔奇，真係唔奇。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問我單料會唔會今日先收到啊？唔叫會啦，即係佢神咁早已經知道單事。 咁已經部署咗好耐嘅。 咁啊係咯，喂，仲要去到豪衝喎、啊，即係唔同我突然間，突然間刺 Q 線，突然間覺得唔係，我都係覺得要放汽油彈嘅。於是我就喺屋企啊 ，pick 一個角落，跟住又買啲白色粉末啊、啡色液體啊，跟住買兩把槍翻嚟啊。 你都要識先得嘅， 我都要識先嘅大佬。嗰、件事又要時間，又要錢，係嘛？我又要揸車去嗰個地方，我又要團結到一班咁嘅人。你諗下中間咁多 back and forth 嘅嘢，俾差佬跟到，即係一啲都唔奇。老實講，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要喺呢個時候公布，喂，我又冇辦法唔將呢件事拉埋政改表決一齊諗、啊。即係嗱，想 好容易嘅嚇， 話俾你聽，喂。即系反政改嗰啲系暴民嚟嘅，大佬系嘛？佢仲要好得人惊，谂个主要全国咩独立党，哇犀利真系！ 即系如果系，因为你而家独立咧，又讲港独啊嘛，港独嘅话同全国扯咩关系啫？因为全国系谂到中国，喂大佬，如果搞港独，我梗系希望同佢割席，同佢完全冇关 系 啦。 佢咪就系完全唔知咩叫短本土派嘅纲领， 好怪咯呢样嘢就。 佢就系想用呢啲咁嘅字咧，辣到中共嘅神经，话俾你听，你班黄丝带咧。冚棒整炸弹炸枪嘅插装架和你嘅啊，即系当然话呢个名系咪真嘅，咪有待考证啦。咁但系即系我可以好坦白讲咯，即系个手法真系拙劣到咁样。但系一般人听到呢单新闻有咩 implication 呢？喂，如果你系一个学生哥嘅，唔得系嘛？喂，嗰日咧政改表决咧，死都要去即系政总坐坐啊！即系而家当然已经有人滚动紧啦，系嘛？ 系咯，即系我觉得你讲埋啲白色粉末啊！ 你觉得阿妈会点样点同你讲？ 哇，坏人嚟嘅原来。 周容已经喺度叫啦，就话哇恐怖分子啦，人多嘅地方千祈唔好去啊咁样。 但系有冇讲到佢哋，即系冇讲到呢班人系为咗乜嘢？ 唔系，佢就话俾你听， 即系冇话为咗争普选嘅。 有人准备紧喺嗰晚发动战争啊，要占领立法会嘅仔唔好去啦，有炸弹又有枪啊，而家冚咗一档就仲有90多档未冚啊！喂，你要去，你系咪同个妈抹面啊？ 啊，咁真系好高招喎、啊，我觉得佢哋。 喂，呢啲嘢系抹黑嚟嘅啫，系嘛？大惊小怪，咁 Q 多枪咩？香港 打劫都未用啲咁嘅槍啦，衝鋒槍，你揾到幾多把翻嚟啊？ 咩係 M 十六啫？其實步槍，即係咪嗰啲 機關槍啦？簡單嚟講，唔係係好大把機關槍。是好大把嘅， 我见到佢攞住个盒都好大个， 即系唔系 U2Z 啊，亦都唔系 MPNA5， 即系唔系啲细细把短嗰啲，系讲紧好长嗰啲 M16。 但一把就得， 佢俾个板你睇，喂大佬呢啲要不值啊？ 呢样叫冲锋枪嚟嘅咩？ 唔系即系机关枪嘅， 机关枪嚟， 即系长嘅大把啲嘅 M16 咯，拆开好多旧，我见到佢哋。 咁你话喂，你搞呢啲嘢，你就系想话俾人听表决嗰日好多人咯，即系好多人犯案啊，叫你啲好人好者唔好去啊。咁你同屋企交代唔到㗎。 係咪就係習近平所講嘅 1% 通過，我都要100分去令到佢通過。 嗱，咁所以呢一度呢，其實我都要準備一個完整啲嘅論述呢，即係同劉家雄先生辯論一下嘅。因為小弟同佢嘅睇法呢，其實就。 邊個啊？ 我哋唔用 number 講佢嘅，以後我哋尊敬佢啊嘛，劉家雄先生。 哦，劉翁。 Chris， 係 Christopher。 Christopher。 係啦。 點解好失好失戀喎、啊、佢。 你点解讲啲咁嘅嘢？我唔识接，我唔识接你喎、啊，大佬。 佢话冇，不过 唔系事实上咧，即系其实我同佢睇法系近嘅。 佢系点睇我唔知道。 佢当然就系话政改方案而家好难转身嘅，因为佢嘅讲法就系、是、即系可能你喺即系可能啲听众喺随意门个 group 度问问佢啦，咁佢就系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喺呢个时候咧，任何一个泛民转身咧，佢死无全尸嘅，即系会俾人一出街见到啊喊打嘅。咁當然就係話， 票債票償咁， 我會覺得嗰個人咁做得呢啲嘢預咗啦。咁但係佢都明白我睇法嘅。咁而家我將我睇法完整整講出嚟。喺雨傘運動之後咧，其實你真係問我一句咧，即係香港嘅民氣咧，即係嗰個所謂嘅 morale level 啊，個 spirit 啊，係差唔多最差嘅。因為你係有史以來進行咗一場咁大龍鳳嘅嘢，咁波瀾壯闊嘅運動。但是收尾是怎样呢？大家是大家不理，是不是有人想升级但又不够人升级，有人想冲，有人扯个后腿，去到最后就是那个得三几百，抬下一个抬下一个，去到最后你的泛民一个一个被人抬上警车告，是吗？告完喽咁样。好，开旺角，开返中环，开返铜锣湾，喽当冇事，是吗？其实在泛民的即是个气氛里面是很差的。与此同时都很多人火思到在短期时间内嘅将来咧，都唔会有第二场呢咁运动，因为点解咧？真系好简单， 好难嘅。 即系香港人，你话大家进行一样大家都冇试过嘅嘢，你问我制唔制？唔知得唔得咪大家试下咯，系嘛？即系在座咁多位都去过占领现场啦。 嗯， 你有亦都有好多人就系话，因为你见到啲烟雾弹、机关枪先冲出嚟啦，系咪？咁但系问题，即系进行咗咁多日，你得翻嚟嘅 feedback 系咩咧？即系当然就系话，如果你觉得你要攞嘅嘢就係个普选嘅话，呢一刻啊当然係冇啦。咁有好多人就会 imply 咗呢场运动係失败嘅。即係当然好多 side effect 就会觉得啊，你进行呢场运动就係好多人觉醒咗出嚟会派单张啊，好多人会睇新闻嘅。咁但係事实上你呢场运动真係攞唔到任何嘢嘛。即係识得计算嘅香港人就会觉得，如果你进行咁大场嘅大龙凤都係攞唔到任何嘢嘅话呢，你将来有一场类似规模嘅运动，究竟我参加好定唔参加好呢？我相信你问十个咧，十个都话支持，但系你话系咪真系有翻十对脚走出嚟咧？好怀疑。 咁你睇琴日游行个数都知啦。 除咗系咩咧？六四嗰啲嘅烛光晚会啊，即系我相信嗰啲就会人多。但系你话真系要佢一次所谓叫大型嘅抗争，唔系讲紧游行，真系要冲要食胡椒喷雾嗰啲，咁我相信人咧就真系有 限。我咧呢个讲法咧，其实即系嗱，我坦白讲，我就觉得系即系有少少系。唔係悲觀，我覺得係好人工啊！因為點解呢？因為成件事嘅發生即係好 artificial 啊！即係好似即係話咧， 我要聽， 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因為而家你好似有少少咧，就 within hindsight 去睇翻轉頭，係當初係咁嘅話咧，其實就會咁。但係其實成件事係一個好大嘅偶然性咁樣走出嚟噶嘛，係咪先啊？即係佢唔係話突然之間啲人約曬我哋一齊去搞個活動咧咁樣，咁最後個運動就咁走咗出嚟啦嘛。所以我要睇嘅話就係我反而角度就係話。唔係話第二日會唔會有啲咁嘅運動走出嚟，因為嗰個都係另一個偶然性。 嗯， 但係因為之前呢個偶然性帶落嚟呢個運動呢，我哋開始呢就見到個社會呢就開始有啲變化。呢、變化係好多方面嘅，包括咗我哋即係當然我哋成日都攞呢個例子，但係就唔係淨係呢個例子嘅，就好多專業人士走出嚟去做嗰啲嘢。 唔係，你誤會咗。 係啦，係啦。 冇講個方向先。我唔係落 judgment 呢個運動。 即係我嘅意思呢，我嘅意思唔係話 会唔会第二日有个咁嘅活动，啲人即系有个运动走出嚟，啲人参唔参加？而系话 before 有呢个运动之前，成个社会喺度转化紧啊！当你嘅社会喺度转化，有好多啲人做过后做紧好多唔同嘅事情。 唔系你唔知我讲乜？你 哦，我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嗱，点解我会咁讲咧？阿 Chris 可能有少少误会。 嗯， 因为你系你试下问身边嘅人，你支唔支持黄师打，又支持黄山，支持雨伞革命？我谂好多人都会支持。但系你叫佢下次仲会出唔出嚟咧？呢个系一个现象嚟嘅，即系你系好难去否定嗰喂，点解你咁讲啊？点解你净系用个口讲支持？点解你唔行出嚟啊？咁又佢觉得喂，佢做嘅嘢攞唔到 return 咯。即 系 当然， 你觉得你琴日游行得3500个人，系咪都系一个反映紧啲人又系？ 我唔想咁样正面作出嘅游行，因为游行人多与人少，其实睇好多好多嘢，即系我冇办法用嗰个游行去宏观作出一样嘢。 因为琴日个主办单位嗰个发言人就话。因为啲市民咧觉得 佢同警方 噶啦， 唔系佢同警方其实个数字近咧，其实 imply 咗一样嘢，啲人真系数得到咯。 唔系啊，其实琴日嗰个发言就系话，因为普遍香港嘅市民咧觉得咧政改 通 过 啦， 通过啦，所以咪唔嚟咯咁样。 呢个都系我哋少少自 我安慰，呢个系其中，可能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咁样累积落嚟系咪？即系香港人会有更加多嘅方法，有唔同抗争嘅形式 系 可以试嘅。但系我相信，即系出现啲咁嘅抗争学话，即系学阿 Chris 话斋，系咪仲会有咁多偶然性喺度鼓吹，即谷咁多人上街咧？即我好兜服，因为喺呢个泛民意气最低嘅时候，正正系提高，即系提供个最好嘅契机，共产党可以喺呢一个时候击溃泛民啊嘛！即系去到最后一步，共产党点样去踢 破成个香港？可能可以击溃到个别嘅政党，但 系 我就唔觉得佢可以击溃咗呢个香港人。 我俾个啱，完全同意。我大概话个剧本大概系点样话俾你听啦？即系如果香港呢个地方要长治久安，你系真系唔可能咁多所谓叫泛民嘅议员喺度操纵个政改嘅表决嘅，因为点解呢？其实去到最后，如果中共想操控香港，佢有两样嘢要做。第一，佢控制晒所有议题嘅通过先，即系 basic 嘅，而家已经系噶啦。因为除咗政改啊嘛，系嘛？咁但系如果你要操控到个政改，你系咪要更加少嘅泛民喺度啊？而家现实嚟讲，生几远咧？其实系你唔好成日攞成个泛民嘅 spectrum 去睇，即系佢击溃泛民嘅意思，佢唔系要你一个立法会议员都冇，佢而家要攞四票过嚟。OK，好啦，第二样嘢。有一个民选嘅总统系提供咗个好好嘅土壤，俾佢立23条。有23条可以点呢？喂，咁啊真系国安法咧，有啲人可以鼓吹港独，佢又可以拉咗佢啊。有啲人可以政治检控啊。喂，你嗰时就真唔知噶啦，系嘛？咁你如果你话喂呢单嘢同边个戴白眼镜有关嘅，咁你拉咗佢坐佢20年冤狱。喂，咁我哋冇得为呢个白眼镜嘅申冤噶啦。咁你点知个审讯公平？唔得，嗰啲国家机密，嗰啲国安法嚟嘅。咁你个企咗度得个口，即系擘大口得个窿啊！所以呢一样两样嘢系共产党最想做嘅。咁而呢一个，你慢慢听我讲好啦。咁点解 呢论述完整嘅论述可能要 亦系要啲时间，系要 谂住用几多节嘅时间讲？ 不如我哋买啲珍珠奶茶。 我哋翻返去， 我好中意呢个节目。 翻返去立法会先啦。 唔系，你继续继续，我好有兴趣啊！我而家扮到真系， 我系要继续。咁头先我讲嘅系前言系咪？咁我同刘家雄有一次倾偈咧，就讲 而家翻翻 刘家雄嗰度，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系大西洋差。 我谂我同佢都相信一样嘢，如果北京 insist 今次政改系要通过嘅话，佢应该有方法嘅。OK。咁、那个方法包括两样啦，一个利益，一个就系一个威逼，一个利诱，系咪？我总有办法令到有啲议员过即系转态嘅。你听埋我讲先吓。真系要俾心机听嘅咧。咁刘家雄嘅分析就系话，我觉得而家北京都唔系咁想个政改方案通过，因为佢会觉得北京唔系咁多手段令到俾落台阶人哋啊。即系譬如以前嘅可能我政改方案我里边我让一两小步啦，又或者我831个框架里边作出一啲调整啦，又或者我放一啲 offer 俾唔同嘅泛民，睇下边啲 offer 有 feedback 嘅话，我喺嗰度让步同佢哋倾，咁个政改方案咪通过咯。咁但系问题就系佢睇唔到北京有任何呢一类型嘅动作。OK， 台摩话斋唔系临尾嗰两日先做嘅呢啲嘢。 呢一刻就 系 临尾嗰两日啦。 系啦， okay， 我嘅讲法就系话，佢根本唔系 常啊政治， 佢唔系讲紧俾唔俾下台阶你啊，而家系讲紧一样叫恐吓嘅嘢。如果你想香港有得选特首， 你而家就要过。你如果上香港永远都冇人法选特首，你就拉到佢啦。而家控制緊嗰个民意嘅唔係大部分泛民嗰、那个嗰、那个论述喎。你会相信而家仲有嗰四成死票呢，嗰班人点都唔会待住先㗎喎。但係真正影响个表决结果係究竟係全部泛民啦定还是四票先。嗱咁讲到好白啦。 四票。 咪就係四票囉。所以我哋睇嗰个光谱，一睇成件事唔係集中喺个民意，即係我唔会学老萧咁样计数，喂点解嗰四票係死事，嗰四票点解嗰四成反对待住先嘅选民係死票，点解嗰啲人永远都唔会转大，因为嗰啲係泛民嘅票仓。No， 你係睇緊嗰四个唔会转大。而係中共俾緊一部乜嘢棋叫嗰啲人转大。刘家雄讲法就係话，如果中共想过嘅 ,insist 想过嘅，佢就会俾啲让步，叫咗四票转牌，係咪？但我就话觉得嗰个而家係恐吓。而家话俾你听就係一步都唔吞。呢一两日都唔会吞㗎啦。就係话俾你听，你如果想选特首你就过。一系就以后都唔好搞，以后都唔好过。咁我话俾你听嗰刻呢，我判断啊可以错嘅。会有人觉得喂唔系喎。如果真係以后都冇得选嘅话，真係最衰㗎喎。呢一刻真係要选喎，不如过 即係咁不嬲都係讲緊待一世呢个argument㗎啦。唔系我啦，咁你仲话讲嗰啲呢，我拆开睇每一句我都明㗎，但摆埋一齐我就唔好明呢，就係、是、咁样可以由啲雨伞后跟住又去到突然间讲到最后就嗰四票咁样，我又觉得即係 即系 可能你有机会，你唔好讲， 唔好讲啦，唔好 够啦，够啦，我交你，我建议啫，你不如写篇文章喺呢方面详细少少，同我哋讲下你呢个论述啦， 系啦，你篇文好过， 即系一篇文我可以文文论啊嘛， 我又简单啲，如果 够啦， 夹硬通过政改，系会发生一次小型嘅冲击。是会发生冲击先。你会觉得这个冲击在礼拜三或者礼拜四发生好啊，定还是三年之后发生好，定还是五年之后发生好，定还是你觉得你不知 道。你问什么啊，我问什么 啊。是不是真的这个世界得刘家雄一个名啊，如果我话你 要。我觉得刘家雄都不明白 啊。No， 他跟我讨论的这样东西 是。是吗？ 我话如果你政府真的揸住这四票，你要威逼你有四个人转台，如果四个人真的会转台的，你会想嗰四个人转态喺今次嘅政改里面表决转啦，定还是等佢下次政改先表决先转态，都系嗰四个人㗎啦，都系有廿几个人企硬嘅。 一定要转态 嘅。点解？我唔明白你问嚟做咩啫？即系呢个 算得有佢啦，我唔讲。 好惨啊！见到对牛弹琴，佢觉得我哋系牛咯，而家。 你搵刘家，你想去随意门做啊？你代替 唔系我哋呢个。政治嘅呢方面嘅呢个敏锐或者系个觉悟力唔够你高咯。 我哋真系 你俾我 讲埋 呢句啦，咁我以后呢个 topic 我就唔讲啦。 想问乜？ 因为我会觉得而家喺 呢 个时候， 你讲你嘅睇法啦。 因为唔系睇法啊，嗰个系成个论述嚟嘅，唔系一个睇法嚟嘅。因为如果你真系呢个政改会通过，就即系有四个人会转态啦。咁如果真系夹硬去通过呢个政改方案，有四个人转态嘅话，一定好冲突。你明唔明啊？ 冲突咧，讲紧民间嘅对于呢个不满，跟住就 系 冲击。 礼拜 冲击 系啦，即系礼拜三表决嘅时候，真系有四个人揿错掣，你觉得啲人会唔会再冲击？系啦，呢个咁，我想问下你，你觉得礼拜三嘅人多，定还是三年之后俾佢再酝酿多三年，下次政改嘅时候佢会有机会人多？ 咁样随便去即系当 speculate 啦。咁我当然系之后会多啲咯，下次会可能会多啲啦，或者你想讲呢样嘢啦，因为今次 因为已经经过咗雨伞运动，攰咗啦，大家系咪啊？咁讲 系啦系啦， 有啲金属嚟嘛，所以不如咧就过多几年先，咁大家咧就储翻啲能量，咁啊再嚟过咁样。 好啦好啦， 但你都唔系，但你都系要一个催雷弹或者任何嘢。 阿 Raymond 家样咧就睇唔起 我，成秒嘅落地咯。 唔系，但我好中意呢种 你讲得出咁假设做乜嘢啫？ 如果咩都唔使， 我觉得呢个咧，呢个系嚟自即系 Raymond 本身性格咧，佢就比较即系佢谂得好多，亦都谂得可能好仔细。但系咧就系好悲观，佢用好悲观角度去谂嘅。但系我咧就从来都系用好乐观嘅角度去谂嘅。所以呢样嘢就令到我哋大家有个好大嘅唔同。所以我点解理解佢嘅嗰个睇法咧，或者所谓嘅论述啦？ 你会 thinking for the bright side。 系啦，我就会好唔 系 话， 我就会系 咁容易去 catch 到你嘅 point。因为我哋依然系相信唔会过啊嘛。 我第一我相信唔会过。 第二呢，我相信我觉得就 算真係你自己諗多咗。 唔过咁但係呢而家民间上面嗰啲不满嘅声音都仲喺度嘅。但係呢已经学你话斋雨伞之后呢而家呢个时候啲人已经 冇。晒啦。 係啦即未有一个理由令佢可以再出嚟啦。 所以我咪就话 但 係 唔出嚟 唔紧要囉。就係因为啲人攰啦已经。就唔係因为话、我信佢哋会唔过所以我唔出嚟啦。 即我觉得啲人攰受伤。好惨唔紧要但我希望啲人呢就都有少少都系会愿意有时走出嚟去继续做嘢囉。所以嚟緊我哋街站我一路会做落去嘅。即系教育 education, 或者系个 awareness, 即系醒觉呢样嘢呢我諗起码喺我哋嘅组织嚟讲继续去做囉。 继续 去做 囉。 继续去做囉。 其实我可能 系 好多人 希望啲人正面啲。 好多人都会继续做。 你话雨伞下啲人好揼好揼呀。但系问题系我哋去街站嘅时候啲人见到我哋都好安慰㗎。即系啲人都觉得话啊，即系你哋仲喺度，啲人真系会老远走过嚟攞啲同雨伞有关嘅纪念品送俾我哋。我手带都攞咗两三条， 我有三条， 系咯，跟住有啲饼，嗰啲见到其实全部都系由雨伞带落嚟嘅，嗰种嘅，即系佢嗰个好似有啲 龙猫饼， 嗰个心咧系未死嘅，但系咧佢见到我哋仲喺度做，佢咪嚟鼓励下支持我哋咯。但系我哋要 keep 住咯，如果唔 keep 住嘅话，呢啲人慢慢佢哋都会系可能都会。 喂，讲真，我落街啊派粽啊，啲人都系答一句啊。记住翻去叫你个党唔好转态啊咁嘅，但系咧嗰啲系一啲你唔会觉得佢 总系照攞系咪？总照攞， 唔系撑我噶。但我觉得哇，点解你呢个样都会咁关心政改噶？原来系你即系师奶或者一啲， 真系我党人转得太咁，你点你会点？ 有佢有咁讲， 顶 跟住我做佢咁啊，唔值得留恋啦呢个党咁咯。 就系咁咋？ 唉，乜咁特别啫？ 所以点解我讲咁耐咯？啊，休息一阵。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馆。